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别麻烦了， 别麻烦 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前段时间有这么一条消息，说美国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18年纽约的苏富比秋季拍卖会上，中国佛教造像拍卖会场上出现了一件唐代的佛手石雕。有文物爱好者发现，这尊佛手与民国期间洛阳龙门石窟被盗割的一尊佛手高度相似。不过就在拍卖之前，苏富比拍卖行与这件佛手的委托人商量撤拍了这尊佛手石雕。那这尊佛手是不是来自龙门石窟的？龙门石窟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的背后又有哪些故事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就来好好说说这龙门石窟的开凿，还有佛像背后的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2018年苏富比纽约秋季拍卖，在琼肯中国佛教造像这个拍卖专场的预告图录中，一尊唐代的佛手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中。这尊佛像开脸庄严，气势宏伟，计划将在纽约当地时间的9月12号公开拍卖。但很快有网友发现，这个佛手看上去非常像是龙门石窟的大佛丢失的佛手。随后这个佛手在9月7号被苏富比拍卖行撤拍了。是谁先发现了这尊拍卖品和龙门石窟之间的联系呢？时间要回到8月28号，网友杨鑫在他的古代造像爱好者微信交流群中正和群友们互动交流，他们看到了苏富比秋拍的图录，大家一致对这个佛手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经过查找文献，杨鑫在一本日本汉传佛教研究学者的图书中找到了一张拍摄于20世纪初的龙门石窟极南窟的大佛照片。那尊大佛的佛手看上去就跟苏富比拍卖行的这尊佛手非常相似。杨鑫把自己的发现发到交流群里，马上有熟悉龙门石窟的网友指出，这本书的老照片中标注的极南窟并不正确，实际应该是奉仙寺以南的1720号窟。得知这个消息后，杨鑫委托了洛阳的朋友去实地拍摄了龙门石窟1720窟的照片。摄影师拍摄到了1720窟，大佛的整体形态跟书里的老照片的确是基本一致的，但是这尊大佛确实已经没有了佛手。所以杨鑫推测，这尊苏富比拍卖行拍卖的佛手极有可能就是龙门石窟1720窟大佛丢失的佛手。不过蹊跷的是，就在杨鑫的文章在网上发表的前一天，苏富比拍卖行却将这件佛手拍卖品给撤拍了。截止目前，苏富比拍卖行并没有给出任何的官方回复。不过国家文物局目前已经责成龙门石窟世界文化遗产管理委员会提交相关资料，龙门石窟方面也已经有所动作。龙门石窟研究院的负责人就表示说，龙门石窟确实存在不少佛像头部缺失的情况，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还是晚清到民国期间大量的文物盗窃者将佛手盗走导致的。如果这次苏富比拍卖的佛手就是出自1720窟佛像的话，以这个佛手石雕70厘米高的大小来说，是属于龙门石窟被盗佛手中比较大的。那借着社会以及国家有关部门的关注， 我们也希望包括1720窟佛手在内的众多龙门石窟流散文物能够早日回归到龙门石窟当中。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我是主持人田阳。刚才咱们说的是在今年的拍卖品市场上出现了一尊疑似龙门石窟的佛手雕像。就在开拍前两天，苏富比将这尊唐代的石雕佛像撤拍了。不过在拍卖图录上，这尊佛手的预估价格是200万到300万美元，也是那个拍卖专场上估价最贵的拍品。龙门石窟的佛手为什么这么值钱呢？这就不得不说到我国的四大石窟之一龙门石窟的历史了。龙门石窟是中国石刻艺术的宝库之一，是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国家五 A 级的旅游景区。它位于河南省洛阳市伊河两岸的龙门山和香山上，与莫高窟、云冈石窟、麦积山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龙门石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年间，之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五代、宋等多个朝代，连续大规模的营造，时间长达400多年之久。石窟规模庞大，南北长达1公里，现存的窟龛有2000多个，造像更是有10万多尊。这次在苏富比拍卖会上出现的佛手是一尊来自唐代的石雕佛像。虽然龙门石窟历经了好几个朝代的开凿，但其中最重要的时代还是唐朝。其中 80% 的佛造像都是诞生于唐代。有人就说龙门石窟就好比是一扇通往盛唐的大门。唐朝在中国古代的各个汉族王朝中显得非常特别，因为它的艺术和社会风俗是集合了多元文化的精粹。北魏这个鲜卑族的政权就为唐朝注入了一股豪迈彪悍的基因。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母亲独孤氏就是鲜卑贵族的女儿，所以要讲述龙门石窟跟唐朝的渊源，故事还得从北魏说起。当年北魏的鲜卑皇室非常钟情于刚传入中国的佛教，并且把佛教视为了他们一统中原的精神力量。北魏都城在大同的时候就开凿了著名的云冈石窟，随着王朝向南的扩张，佛像、寺院、壁画、石窟也是自西向东、自北向南一路传播。到了洛阳，孝文帝又决定为纪念祖母冯太后开窟造像，他选中了伊河岸边的龙门山，命人开凿孝文洞，后人称为古阳洞，又称作是龙门第一窟。龙门山确实是开窟造像的好地方，敦煌地区的砾岩结构松散，大同云冈的砂岩又比较粗糙，容易风化，而龙门山的石灰岩是坚硬细腻，尤其适于雕刻。从古代的风水学上看，这里也是个好地方。龙门山和香山夹着一条伊河，这里既是水口又是天门，是难得的宝地。当年孝文帝就命人造了三尊巨像，两侧是二类式菩萨像，通高 3.9 米，主尊是释迦牟尼，足有将近8米高。佛像的面容清秀，身材修长，说明当时北魏的审美已经受到了中原的深刻影响，不再崇尚健壮彪悍，而是以秀骨清相为美。佛像身着包衣薄带， 这是典型的汉人服饰。可见当时的北魏也已经在孝文帝的命令下全面推广汉服了。古阳洞开凿之后，又引来了许多皇亲国戚、文武百官，甚至是高僧百姓聚集到这里，继续开凿石窟、雕塑佛像。那个时候，整个窟内的造像就达到了1350龛以上。后来孝文帝去世，他的第二个儿子元恪继位，史称魏宣武帝。宣武帝继位的第二年，下令依城北魏故都大同附近的云冈石窟的形制，在洛阳的龙门山为孝文帝开凿石窟，称为宾阳洞。宾阳洞的开凿费尽了周折，进度是相当慢，5年施工才展山23尺。宣武帝不高兴，就把最初的工程指挥撤换掉，可是新上任的指挥没几年又去世了，再由宦官刘腾接替。这个刘腾呢，爱出风头，觉得一座洞窟不足以彰显军威，他就奏请宣武帝在南北加造两座洞窟，最初的宾阳洞变成了宾阳中洞。宦官刘腾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宣武帝去世后，7岁的孝明帝即位，胡太后临朝称制，刘腾发动了宫廷政变，幽禁了孝明帝和胡太后，执掌国权。然而4年后，刘腾就病死了，胡太后重新执政，并且废弃了宾阳洞的石窟工程。经历了这几次折腾之后，北魏时期的宾阳三洞只完成了中洞，而南北两洞的佛像造像工程最终是在唐朝完工的。不过那已经是100多年后的事情了。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龙门石窟。前头说到，龙门石窟最早是在北魏孝文帝时期开凿的，但目前留存下来的造像有80%都是在唐朝诞生的。这个时段，咱们就来说说龙门石窟在唐朝的开凿经历，尤其是一代女皇武则天和龙门石窟之间的故事。说起来，从唐太宗到武则天这段近100年的历史大家都不陌生，因为有相当多的影视剧表现的都是这个时段。大家对唐太宗几个儿子争皇位的故事也很熟悉了。贞观10年，长孙皇后病逝，李世民对长孙氏感情深厚，非常悲痛。李世民的四皇子李泰瞅准了机会，请求为母后在龙门山开窟造像。李泰开石窟目的不纯，一是为了博一个纯孝的美名，二其实是为了积累政治资本。这么一个面子工程，自然是要快速省钱的完成，所以他到龙门转了一圈之后，就看中了宾阳三洞，其中的中洞已经成型了，只需要清理打扫，重新绘彩就行，省事儿。南北两个洞也已经初具雏形，偷工减料雕刻几尊佛像放在里头，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如此应付了事的南北二洞，艺术价值自然和北魏建成的中洞差得远了。李泰处心积虑营造的石窟洞，既没有为他赢得皇位，也没在艺术史中留得美名。不过这个面子工程完成之后，留下的造像题记倒是真正的一件国宝。这个1800多字的题记是由大书法家褚遂良书写的，是魏碑中的一件精品。后来这块碑也干脆被后人称为了褚遂良碑。既然说到了褚遂良，那一代女皇武则天也要出场了。有人说武则天可谓是龙门石窟的女主人， 唐高宗和武则天执政的时期，就是龙门造像的全盛时期。出自这个时期的窟龛造像占了龙门总数的将近三分之二，而且是技艺炉火纯青，题材百花齐放。如果您去过龙门景区，不知道有没有留意过景区的门票，票上印着一尊卢舍那大佛，用慈悲柔和的微笑迎接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而这尊大佛传说正是按照武则天的真容塑造的。武则天和佛教是挺有缘分的，香港电视剧《一代女皇》热播的时候，人人都会唱那首主题曲，歌词里有一句叫万丈雄心难为泥，说的就是武则天在太宗驾崩之后和其他妃嫔一样被迫落发出家为尼的经历。 唐朝女皇武则天， 后来武则天被立为皇后之后，立即大兴宫城，在龙门开窟造像，其中的万佛洞就是唐高宗与武则天时代开凿的一个精品洞窟。这个开凿工程的负责人是两位女性，二品女官姚神表和尼姑智韵禅师。洞中有一尊高达85厘米的观世音菩萨，造像尤为精美，发髻高束，长颈细腰，身体呈现 S 状的造型，把女性的体态表现得淋漓尽致。据说京剧大师梅兰芳编演《洛神》的时候，苦于找不到灵感，有一天他游览龙门石窟，看到了这尊菩萨，眼前骤然一亮，大受启发，《洛神》也成为了他一生最经典的角色之一。到了公元675年，龙门石窟门票上的那尊卢舍那大佛横空出世了。它是龙门石窟中艺术水平最高、整体设计最严密、规模最大的佛像。大佛开工于672年，据说武则天自己就为工程捐了20000贯的脂粉钱。供奉卢舍那大佛的奉仙寺是一个长宽40米左右的露天大龛，里头一共有9尊大型雕像，都是依山开造，与龙门山融为一体。主佛卢舍那的高度是17.14米，光是头部就4米高，耳朵的长度就1.9米。不过它震撼人心的地方不只在于尺寸大，而在于这个雕像整体的大气和韵味。佛像体态丰满、雍容、恢宏、自信，这是只有盛唐才能孕育的巨作。公元705年，当了15年皇帝的武则天退位病逝，龙门的弥勒造像日渐绝迹。半个世纪之后，安史之乱爆发，唐朝由盛转衰。公元845年，钟情于道教的唐武宗下令强迫僧尼还俗，没收寺院田产。龙门石窟曾经因为李唐王朝达到了绚烂的顶峰，也因为这个王朝的毁佛运动而归于了寂静。 看书成笔，痴情无事迹，唐宗恨天下20年，神功名利任凭天，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龙门石窟。节目一开头就提到了最近在纽约拍卖品市场上出现，后来又被临时撤销拍卖的一尊佛手。近年来，海外拍卖行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流失文物，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流失到境外的中国文物数量惊人，大约有164万件，分散在全世界的47家博物馆里。而海外民间的收藏就更多了，预计是馆藏的10倍，大约有1700万件之多。前几天苏富比的这场佛造像秋季专场叫穷肯中国佛教造像专场。这个穷肯可不穷，这个名字指的就是美国的收藏家史蒂芬·琼肯三世。在中国艺术品收藏界，琼肯的名字代表了一段传奇。最高峰时期，琼肯的中国收藏达到2000多件。琼肯三世1905年出生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小时候跟随父亲移民到了美国芝加哥。父亲从事的职业是模具制造行业。长大后，琼肯一边在父亲的公司里帮忙，一边研究中国艺术。他还学习了中文，收藏了大量艺术相关的书籍和拍卖图录。1930年代，琼肯的藏库里有了第一件中国艺术品。从那以后，他就开始从知名的古董商手里大量购买瓷器。到了1940年代，琼肯又拓宽了收藏的品类，收藏对象囊括了从宋代到明代的陶瓷器、高古的青铜器以及早期的佛教造像等等。1950年代初期，琼肯的中国艺术品收藏达到了顶峰。他在自己家里打造了一个博物馆级别的地下避难所，来作为这些珍宝的家。当时的芝加哥论坛报曾经有一篇报道说，琼肯家里拥有着珍贵的无价之宝，架上的中国艺术品多得不胜枚举，琳琅满目，集历代之大成。用绣帷、铜器、玉器、陶器、龙袍及漆器等记录了这个伟大国家的辉煌历史。一直到1978年去世之前，琼肯仍然在从世界各地收集中国艺术品。他的收藏也由他的儿子史蒂芬·琼肯四世继承，并且一直由家族保存到了今天。咱们国家文物局在2016年发布了文物拍卖管理办法，其中明确指出，被盗窃、盗掘、走私的文物，或者明确属于历史上被非法掠夺的中国文物，不得作为拍卖标的。但文物一旦流出，就脱离了原出地所在国的管辖范围，处在文物新所在地国家的主权管辖下，追索是十分困难的。这次苏富比拍卖行临时撤销了佛手的拍卖，没有继续引起众怒。我们更是希望包括这尊佛手在内的流散文物能够早日回归到他们真正的家中。今天咱们说了不少关于龙门石窟的故事，聊到这儿，我想起了科幻小说《三体》里的一句话：用什么样的方法保存信息最长久呢？答案就是刻在石头上。石窟就是古人用淳朴的方式表达着他们对生命和宇宙的理解。那今天节目最后送出一首黄磊的老歌《石头》。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第一颗石头炼成了苍穹，梦般颜色不知是其中。第二颗石头化育了石猴，梦般人物不只是传说。我想在多年以后我们相逢，我会问你记得否那一颗属于我们晶莹的石头，还有懵懂年少编织的纯情，洒脱的心情，飞扬翻腾热情如火，编织的纯情，洒脱的心情，飞扬翻腾热情如火。第三颗石头造一座红楼，多少人留恋最后失落，石头你送给了我，世人曾说可用来酿酒，一直到多年以后我们相逢，我会